有共有产权房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性质的房子哈。但是它往往算一个数据的话呢，它是不分的，它是不分门别类，最后说出来的是一个数据，比如商品房的成交的这个数据是多少。像刚才您说延庆是第一位，但延庆呢它更多的是共有产权房。 对，你要说商品房的话， 商品房呢， 商品房说延庆的商品房算是比较少的， 对， 我们所知的话基本上就是在两三个左右，所以这个延庆的共有产权房开盘了，对它整个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大的。 所以说现在共有产权房呢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哈，它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，可以这么说吗？ 可以这么说。今年阳了北京会有多少个共有产权房？ 共有产权房 目前来说，就我们已经确定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一共就有42个，这只是目前来说确定的。那在未来在4年之内，我们大概还会有这个20万套的这个供应量。所以将来这个体量的供应还是很多的。 对， 说老实话，我从业得有10年多了啊。就是每年的这个相应的共有产权房，就相当于保障房那种。无论之前的自住房也好，还之前的经适房、限价房，一年到现在来看，供应了大概有42个项目。这10多年我从来没见过， 这力度相当大， 力度相当大， 而且说2018年呢还能有50000套共有产权房哈，都要出笼了。 对，所以这点来看，50000套大家知道什么概念吗？几乎是去年北京新房成交的总和了。 是啊， 所以说这么大量的供应，我相信对大家来看，就几乎我相信啊，对那些想买房的刚需来看，绝对是个大福音了。 所以说这确实贯彻了这个国家的承诺给大家的，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， 对， 不是用来炒的， 对， 让大家能够住有所屋了。 对，以后这个共有产权房，我个人感觉啊，第一，大家我现在这些地方也不太远了，不算太远了。那天还说呢，北京的租房都是1公里这么一个距离了。就是离你的上班的地方，离产业新区等等的，要有1公里这么一个距离。不像大家以前所说的，哎，给你分派个地儿，哎，这房子尽管便宜啊，周边连公交车都没有啊，一出门就是工地，不那样了。现在北京共有产权房也成好地方了， 对，地段也特别好，而且呢品质呢也不差， 对，而且还是全装修的。 对对对。另外刚才您说这个直住相 直住平衡 啊，平衡哈，相等啊，比如说呢这个在哪上班，然后在附近就能够住到房子啊。当然这种想法呢是我们一直期盼的，要达到能够这种程度呢，确实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那比如说我在这个 CBD 上班，在这上班，那我在附近租房多贵呀，我怎么能租得起啊？ 现在的这些出的租赁房，你看啊，宋家庄，算 CBD 上班的话，宋家庄够行吗？宋家庄的公租房可以吧？租赁房可以吧？海淀的，比如上地新二旗的，给你出永丰是可以吧？对吧？那叫什么太乌市村是吧？那个叫 太乌村。 对啊，你想想，坐门口公交车就咔咔的就到永丰。 你知道原来啊，就跟这边上班的，比如 CBD 啊，都什么呀，在通州和那个燕郊，在那边租房的比较多。 是，其实包括台湖， 台湖 也有共有产权房。所以 其实目前来说可能东坝会更近一点啊，在东坝这个区域现在 东坝也有，所以大家放心吧。你还说的是拿国贸拿北京最核心的地儿说话， 对 对， 你要是像比如上地中关村后厂村等等的，那就太方便了。 对，那附近什么共有产权房啊，租赁的房子都挺多的， 所以咱想到的有关部门他都想到了。 是的， 今年的租赁房我相信一定会慢慢的会成为大家的关注热点了。 好了，那刚才呢我们虽然是在梳理安居快讯啊，但是有一些内容呢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呢息息相关。如果您想问的话的赶快来啊，因为今天王佳在这儿，他对很多的这个政策呀，对很多的这房地产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是非常了解的啊，还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，说地铁19号线2期被延至啊，就是昌平沙河。根据呢北京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5至2021啊这个规划，那么地铁19号线1期的工程的全长是22.4公里，经过呢海淀、西城、丰台三个区，南起丰台的新宫站，北到海淀的牡丹园，计划是2020年开通啊。现在这个北京的轨道交通确实是非常的丰富了。 地铁开通意味着什么，周哥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居住起来会更加的方便。 当然了， 而且我个人感觉啊，现在大家买房，哪怕是你买一个别墅，比如说有钱买个3000万的别墅，但是说老实话，现在我对交通的印象不是说这地儿你开车多快到了啊。现在你看有些，我那天去北戴河，开发商给我介绍呢，我们从北京开到这2.5个小时，2.5个小时， 差不多， 到得了吗？ 2个半小时够呛吧，3个小时左右。 对呀，所以说你说啊，我跟大家这么说啊，任何开发商拿开车的时间成本来介绍他的交通，这些开发商都在耍流氓。 对，这是夜里3点的， 对呀， 3点的感觉。 你要真想说这个

有些啊，北京的朋友啊，就是北京的这个老北京的朋友，我可以说啊，觉得台湖这地方太偏了。 嗯， 什么那地方，北京的什么下风下水啊，那地方没配套啊，那是您没去过。这两年变化挺大的。 嗯， 台湖呢，未来会规划有地铁17号线快修通了。 嗯， 这第一，第二，走京津高速的话，台湖出口下来。是一分钱高速费不用交的， 嗯， 所以它离东五环还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， 嗯， 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台湖的整个的配套、整个的医疗、整个的教育，未来来看规划也非常好，而且它离亦庄也比较近， 嗯， 说实话，那属于通州，但是我个人感觉离亦庄更近一些， 对对对， 所以这个地方卖2万块钱，我这么跟您说吧。按照我的话说，就叫太便宜了。 嗯，因为这个台湖啊，原来给大家印象的就比较荒凉， 对， 就像农村似的。 这几年的新房也卖6万多呢。 对，这几年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快，那个地形 啊， 嗯。而且台湖呢，刚才您说跟亦庄离得那么近的话呢，它被亦庄真的是带起来了。 嗯，还有一个就是它属于通州的整体规划。 嗯， 所以那个地方交通比较方便，未来有轨道交通了，配套都能发展起来。关键它离东五环近， 嗯， 这是它最核心的点。 嗯， 所以以后那个地方2万块钱，我强烈建议大家关注一下。 嗯， 啊，有些朋友包括10年前都跟我说什么方庄啊、黄村都远呀，啊，黄村现在2手房多少钱了？ 嗯， 对吧？你台湖 什么望京啊，什么都没人去啊。 对呀，我住望京的时候，我们家门口还断头路呢，对吧？我们家那个离四环挺近的，我们家门口还断头路呢。现在我们家的好家伙。5、11的时候，我小区的门都出不来，因为那些车走京城上不去，全堵到我们家门口了。 我跟你说，一定要勇于开荒， 嗯， 啊！你看我那时候在98年，我搬到通州去的时候，那通州一片荒凉， 嗯， 然后我下了公交车以后，根本就没有，这个公交车到我家门口，我们就坐那种小蹦什么小，嗯， 三蹦子， 然后到家里 面，那不完全。 然后呢，我就完全经历了通州呢，从刚开始的那种落后啊、荒凉啊，到现在那种繁华啊，真的，我这个整个的经历我都经历了。你像我们家小区门口的那条路啊，原来都是土路，坑坑洼洼土路，然后后来就修大概有半年。那个时候我从我这个小区的门口到那个公交车，那起码得有1公里啊。你知道我那个鞋啊，都外边啊都裹上一个那个塑料袋，深一脚浅一脚就出来了。那你看现在多好啊， 多好啊！ 啊， 嗯， 你必须得勇于。 哎，台湖，别这么吓唬大家，台湖比你 现在已经不是 强多了， 已经不是这样 了，强多了啊！ 对对对对，嗯，而且就是说，假如现在要特繁华怎么样的话，它就不是这个价钱了。 而且2万块钱这个价格，我不是说给开房做宣传，因为这种盘不是说您能买就能买上的，得摇号啊。 嗯， 不是做宣传，2万块钱什么概念？你可以看看北京周边的现在房子多少钱。 嗯， 这个价格真的挺合适的啊，这是我个人觉得啊。 嗯， 所以大家我真觉得可以关注一下了。 嗯，啊，来，这个洋洋花草说了，买公有产权房有年龄限制吗？ 啊，年龄限制是有的。 有， 如果您是单身的话是满30，如果您是已婚的话， 嗯， 是没有年龄限制的。 关于这个年龄的问题呢，还曾经还引起了各方的一些关注哈。因为公有产权房可能是20多岁啊，公有产权房不那个自住式商品住房的时候 是25岁， 然后公有产权房呢就把这个单身的年龄提到了30岁。其实我觉得这个30岁年龄还是比较合理的。 嗯，所以我今年。大年三十给我的粉丝拜年的时候就说了，没满30岁的人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结婚啊，要不然公有产权房都申请不了。 你看啊，为了买房就赶快结婚。 但是说实话挺合理的， 嗯， 挺合理的， 挺合理的， 对吧？ 因为你30岁之前，假如你单身的话呢，你要买房啊，很多都是啃老，他不可能是自己拿得起钱的。嗯，说句真心话，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 嗯， 而且共有产权房面对的就是北京的住房最迫切的中低收入家庭。 对， 那你这个如果刚大学刚毕业的人，或刚满25岁，刚毕业刚3年的人，一月挣个5、6千的、6、7千的人， 嗯， 你让他买这种公有产权房，多多少少也不现实，还是家里出主意。 嗯， 满30岁的人呢，一般来说，我觉得啊，自主出主意的 基本上立下 可能性比较大。 嗯，就30而立嘛。 对， 而且你说你24、5岁的时候，你先租房也未尝不可啊，先缓冲一段也挺好，啊。 而且北京以后的租售并举、租售同权嘛，未来的北京租赁房， 嗯， 今年来看。供应也很多的，回头乐神可以专门在一期节目专门说。 对，然后咱们分门别类的把公有产权房都说一下， 啊。 今天咱们只是这个笼统的说哈， 啊。以后每周五乐神都来吧。 啊，可以啊， 咱就说公有产权房。 咱们真的，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公有产权房呢是越来越热衷了，而且公有产权房的份额现在这么大哈， 啊， 所以呢可以说跟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， 嗯嗯。 那说到这个公有产权房，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朝阳提到了这个通州哈，啊，等等的，就您而言，您觉得哪个区域的哪些项目是特别值得期待的，也不妨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。嗯， 如果说是我的话，那我个人来说，现在目前工作是在朝阳，我是在来广园工作，嗯，我关注的可能是我们现在朝阳区东坝， 嗯，